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62集， 方景行打开聊天群，把五家俱乐部的队长拉了一个小群。 我都退役了还来搅和我，你们这就有点不地道了吧？ 五家队长装死，方景行一点都不介意，把热搜和论坛的截图发到群里。 看看，全是拜你们的人所赐。 我靠，围攻封印师而已，怎么能搞出这么大动静？ 装死，必须装死。 你们放心，我一个前辈当然不能和新人计较。 钓鱼？五队队长巍然不动，就是不冒泡。方景行继续， 所以我只能和你们计较。 他说着，把刚刚剪好的视频发到了群里。五位队长点开，只见视频里被打了厚厚的码，对话清晰地传了出来。 你们是哪家俱乐部的 ？TQ、 KX、 NAM、 LYL。 你们队长都让你们围攻封印师？ 嗯。 五位队长顿时傻眼。 现在全网都在找这批神秘人，他们不仅围攻普通玩家，还造成了大规模混战。我想想什么标题比较轰动。战队队长对玩家因爱生恨，竟命令手下新人对其赶尽杀绝。 我去， 撤，我们马上就撤。 卡在热搜的点把这事儿捅出来，到时候俱乐部绝对要发道歉声明，他们也绝对会被扣一笔奖金。 光撤就完事儿了？ 那你想怎么着？我们赔他一笔精神损失费， 让你们的新人换 ID 买时装，重新捏脸来替我们值班。 啊，值什么班？ 我们帮会把隐藏剧情的任务 NPC 拼了，每天要收门票，需要人在门口守着，每人一个小时，让他们来守两轮就行，守完了再换服。 刚才是谁说的不与新人计较啊？ 然而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几人只能捏着鼻子忍了。这事儿商量完，三位队长直接退群，剩下的两位没有走。先前在石林死在封印师手里的十个人就是他们家的。新人奉命试探封印师，当然是开着录像的。两位队长看完视频目瞪口呆，他们急忙又看了第二遍，疯了。 这强的有点过分了吧？方景行，这是什么逆天运气？ 他们看了半天，越看越啧舌。此刻二人见对方都没走，估摸也是看过视频的，便直接问了： 那个封印师什么来头？ 方景行笑了笑，答非所问： 你知道我家封印师有多好吗？ 二人沉默一下，忍了。 多好 多好。 方景行脑海闪过某个锐气的身影。 他好到让我想重新回来打比赛。 那小子足够强，不用爆裂风暴也能虐死人。可要想让爆裂风暴发挥出最高的威力，是需要队友辅助的。方景行可以带着人为他创造和提供一个绝佳的输出环境，亲眼看着他一步步登上王座，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他疯狂。两位队长瞬间目瞪口呆，他们了解方景行，他为封印师回来显然是想让封印师打核心，有方景行在旁边主攻，封印师火力全开，谁拦得住啊？ 你特么还是个人吗？ 别怕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早点睡吧，少熬夜，晚安啊。 扔下这一句，他毫无压力地退了群。剩下的两个人无法成群，便切到私聊继续讨论，然后足足骂了方景行四夜，这才把噎着的那口气喘匀。 方景行虐完老对手并没有睡觉，而是联系了几位朋友。自从梦中取魂第一次找上封印师，他就在让人收集对方的料，现在是时候把这败类送出场了。爆料帖凌晨发布，持续发酵了两天，后续出来的锤一个比一个硬，梦中取魂已是人人喊打，再也没有精力关注杀手团的事儿。他托关系查了查，得到一句惹了不该惹的人，琢磨一下立刻夹着尾巴换了符。陈星应援的玩家直觉吃瓜吃得极其爽，自动认为杀手团就是梦中取魂派的了。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 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石穷劫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 好诗好诗 啊，感动，咱们府的大佬真给力。 铲除败类，人人有责。 别再狐狸扑腾，滚回来摆蜡烛。 哦， 摆蜡烛是什么操作？ 火，难道有人要求婚啊？求为官， 我掏钱，求大佬多说点。 可惜大佬们没再冒泡。灵异森林里几大帮会的人把花形蜡烛摆了摆，组成了两行大字，陈星应援第一次帮派交流会，即铲除梦中取魂毒瘤庆祝会。众人看得很满意，觉得可以传为一段佳话。他们看向如意的人。 哎，两位大佬呢？ 在路上。 众人点点头，耐心等候。江晨今晚照例和大外甥他们组队刷怪，三人刷到将近8点，便赶去参加推迟的联谊会。谢成岩看了看频道消息。 那败类不会换个小号再过来恶心人吧？ 不会，他一向识时务。 那就好。 方景行看一眼身边的封印师， 是挺好的。 俱乐部的人被他成功解决，不会再来烦人。梦中取魂也换了符，不会再污染空气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他可以专心陪着封印师玩游戏，等着对方出院。这念头刚落，只见一条消息发了过来。他打开查看，发现是杜飞舟，问他前天在石林的人是不是十方俱灭。他诧异， 主席是怎么知道的？ 我朋友当时就在附近的山坡上。 方景行了然，给了肯定答复。 是不是特别厉害啊？ 听说很强，他正和你在一起。 嗯， 你们现在在哪儿？ 找我还是找他？ 他。 方景行挑眉，掂量一下封印师的脾气， 您饶了我吧，他这几天因为我的关系被各路人弄烦了，再来一波他得嫌弃死我。 你还能招人嫌弃？ 能啊，尤其招他的嫌弃。 杜飞舟看得竟有些想笑。 你先问问。 行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